欢迎收睇《学人沙龙》。有位文人咧，佢写江湖侠客嘅豪情，亦都写平凡百姓嘅忧患。喺电视剧主题曲流行嘅黄金年代，佢嘅词可以话系一代人嘅精神根基。当情歌泛滥嘅时候，佢执意书写反战理想，纵使逆流而上，始终坚守文字嘅重量。今晚我哋讲讲一代词人卢国沾，先介绍下拍档先。有心流家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导演 Eric Zhang， 系， 同埋我嘅老师，香港大学香港研究课程嘅朱伟教授。 大家好。 咁今晚咧我就比较舒服啲，即系咧我就专心做主持嘅角色。 我都专心， 因为咧有关卢国沾先生嘅词啊、学问啊，所有嘢咧都系朱教授教我嘅，所以我就唔使重复啦，就交俾你去讲。 因为我谂可能系。卢国沾先生写嘅歌词嘅年代咧，三位主持都未出世嘅。 嗰阵时系即系我哋话最中意七十年代啦，咁样。咁而七十年代其实但亦都系我谂系研究粤语流行曲里边一个几重要嘅时代嚟嘅。 系啊，同埋我自己个感觉咧，嗰、那个时代都系一个少少歌词上嘅变迁嘅。印象中以前可能会写实啊，讲以前嘅生活啊，遇到嘅一啲嘅问题啊，民生好主导嘅一个情况。咁开始跟住讲下意境啊，唔同嘅一啲嘅情况啊，感受感情啊，亲情爱情啊，咁、那个题材好似突然间百花齐放多好多。 七十年代其实 Eric 又谂起啲咩咧？ 当然我都未出世啊，好依稀嘅印象、啊。但系印象中咧，好似嗰阵时嘅电视台其实系。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咁所以好多歌咧，即係啲合拍片啊、劇集啊，好似會同嗰啲歌曲好有關係。 等陣我哋慢慢講咧，即係我諗喺當時嘅整個詞壇係同整個香港嘅流行工業係息息相關，即係整個點樣去行電視所佔嘅一個重量，令到詞作點樣發生。但係我想即係介紹盧國沾先生嘅詞作之前，都先講一講背景，因為剛才講到七十年代其實對於詞作嚟講一個幾重要嘅時代，咁但係其實都有個背景噶嘛，即係六十年代走到七十年代，其實係一個點樣簡單可以講到嘅故事咧，朱教授。 其實我諗好多人一向嘅睇法，或者比較多人嘅睇法就係1974年係一個分水嶺啦，喺流行歌曲嘅發展史上邊，咁就下黃沾先生嘅博士論文都係咁講嘅。七四年因為出現咗《啼笑姻緣》《鬼馬雙星》呢啲好流行嘅歌，令到人對粵語流行曲改觀嘅。因為七四年之前咧，大家仍然覺得英文歌、國語歌係高級過廣東歌嘅，咁就所以覺得係比較低下少少嘅廣東歌嘅品味等等。而歌詞方面咧，主要係兩個比較突出啲嘅傳統啦，所謂一個就係低下階層啲嘅心聲啦，係比較用俚俗嘅廣東話寫出嚟嘅，譬如好似咩飛哥跌落坑渠啊， 鄧基層 係啦嗰類啦。另外一類就係比較每愛歌情重，歌愛每風姿嘅，好文皺皺嘅，呢、這個可能係粵劇嗰、那個粵曲嗰個傳統落嚟咯，即係變咗係呢兩類嘅傳統。而去到七十年代咧，七四年其實都唔係直接改變嘅，我只係講嗰兩首歌《啼笑姻緣》，其實就係好粵劇嗰個傳統啦。即係另外《鬼馬雙星》就係俚俗嗰個風格噶。咁但係所以，但係起碼佢開啟咗一個新嘅年代，大家覺得廣東歌係可以有型噶啦。跟住慢慢咧就多咗個空間。好似阿導演啱啱講嘅就係電視劇係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啊，當時嚟講，因為好多主題曲、插曲好受歡迎，加上嘅題材比較多種類啦，所以俾咗啲詞人有機會用啲唔同嘅方法去寫廣東歌啦。 即係就算剛才講話兩個傳統，係咪一個好俚俗啲啦，一個就係文皺皺啲。喺同一個歌手都會有兩套喎，即係剛才例如我哋講話電視，你會諗起例如許冠傑先生，你會可能第一時間真係諗起一啲比較打工仔啲嘅歌，但係其實《鐵塔凌魂》都是文皺翻嘅，亦都是在電視度，即係令到大家去知道。其實嗰個都真係一個時代，嗰陣時嘅時代見證。 係啊，冇錯。啱啱其實嗰個例子最好嘅就是《鬼馬雙星》，同一套劇、同一套電影裏面就有《雙星情歌》，《雙星情歌》就是好文皺皺噶啦，《鬼馬雙星》就好俚俗嘅。咁所以變咗喺歌詞上面，我自己個人睇法咧，佢七四年都未係一個範式嘅轉移嚟嘅。咁而係跟住嗰幾年啦，尤其喺呢個咁嘅脈絡裏邊咧，我就覺得。三位喺七十年代鼎足而立嘅三位填詞人就係居功至偉啦，就係黃沾、盧國沾同鄭國江。咁佢哋開始慢慢用一啲比較現代化嘅風格去寫啲歌詞。當然唔係全部啦，但係有部分係開始可以咁樣開啟咗一個新嘅寫歌詞嘅一種方法咯。 歌詞咧係好特別嘅，即係喺心理學嚟講，因為好多嘅藝術文化作品咧，戲啊、歌啊，或者係其他跳舞啊呢啲嘅演繹咧，其實最主要嗰下咧喺心理學裏就係觸動到我個情緒，牽引到情緒。咁你西方嗰方面嘅時候咧，其實佢觸動嗰下咧係一個身體嘅喐動，係啦，嘅情況。但係喺華人啦，或者喺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時候啲歌偏向慢歌為主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你係好難去透過個 melody 本身去牽動嘅情緒。嗱，係做到嘅，但係呢件事咧係好subtle 多好多嘅，即係冇咁直接嘅。但係其中一個好牽引到嘅咧，就係、是、直接就係個歌詞，因為佢可以透過個歌詞嘅理解，跟住直接入咗我腦理解嗰個情況，我唔需要有任何嘅消化嘅情況，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天分，我點樣去感應嗰個 melody， 所以觸動到我個情緒。所以其實我覺得喺華語或者香港流行曲裏面咧，歌詞係一個好關鍵、好關鍵，去令到 connect 到嘅一個媒介咯。 如果你愛講國際咁先算，即係其實你睇其他地方嘅流行音樂咧，詞人嘅身份咧，冇咁明顯嘅。華語樂壇，我哋流行音樂詞人嘅身份係相對明顯啲。這個有冇得解釋嘅，教授？ 我諗有啲嘅睇法就係會話，因為可能中國嗰個文學嘅傳統，尤其粵語流行曲，譬如係同嘅粵曲嗰個傳統，而粵曲亦都同我哋中國傳統嘅戲劇文學啊等等有關啦。咁所以我係對歌迷嚟講，可能都對文字係要求係比較高啦，咁就甚至可能佢嘅敏感度會高啲啦，咁所以變咗的確係嘅，好似 Louis 你啱講，流行音樂研究西方嗰啲咧係好少會研究歌詞嘅，因為歌詞喺佢哋嚟講個作用唔係最大咯。 十個詞就去曬成首歌咧，都不斷重複，係喺西方嘅音樂係好常 嘅。好吊詭嘅一個情況就係、是。結果 Bob Dylan 係攞咗諾貝爾文學獎嘅， 佢有寫詩嘅，要講翻清楚。但係的確係嘅，即係例如我哋話華文嘅詞，咁有個傳統咧，個就係中文傳統啦。咁即係其實我哋睇緊《詩經》啊、《宋詞》，其實都唱到噶嘛。即係嗰個係有咁嘅傳統，文學傳統。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嗰個所謂民間嘅文化活動，即係講緊例如粵調先算啦。即係例如我哋講南音係嘛等等呢啲其實好民間嘅，即係以前係喺茶樓裏面或者一些風月場所會唱的啦，都是講故事，但也都是文人寫。我想對詞的那個和歌之間的關係這件事，在我們整個中華文化裏面的確是流傳了下來。好了，回到七十年代，剛才講到即三大詞人嘛，王占、鄭國江老師和即盧國沾、先生，三個可不可以大體講一下其實分別啊、性格、風格上面怎樣有差異呢？ 我諗我自己成日上堂嘅時候都用三首我諗比較主流嘅情歌去講佢哋嘅風格嘅，因為情歌係最受歡迎啦，可能最多人識嘅啦，亦都俾人覺得好商品啦，所以係咪唔可以有個人風格啦？但係我就覺得呢三首就好代表佢哋三個人嘅風格嘅。一首王占嘅就係明星，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非常之直接、痴情、坦率。即係成日都希望人哋想起佢啦。咁盧國沾我揀嘅時候，有一首叫佢找不着藉口。跟住就係係一個情感嘅拉扯，沉默不說話，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難受，我心更重難受。即係兩個人嘅拉扯、沉默，中間猜度。跟住鄭國江老師，我就成日揀嘅就係涟漪啦，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咁就係好平淡。但係佢最憧憬嘅感情生活就係要咁平淡，咁所以即係可以話呢三首歌都幾體現到佢三位唔同嘅性格㗎。 但如果我嗱好當然係好簡化咁樣講啦，即係王占先生就係豪氣啲啦、合氣啲啦，鄭國江老師就係乖啦、好靜啦，盧國沾先生好似就係兩邊其實都會見到佢某種嘅風格，可唔可以咁講？ 早期啲嘅可以咁講嘅，應該話，因為早期啲啊，盧國沾仲係喺無線電視嘅年代咧，佢要寫好多唔同嘅劇集嘅主題曲或者插曲啊，咁所以佢要因應個主題去寫啦。其實有啲歌咧，可能我後來最初接觸嘅時候都冇想象過係盧國沾先生寫嘅，譬如好似《飄零燕》啦，啲卡通 係。 我第一個感覺會是鄭國江老師的， 我都以為是。 係啦，但係有時會因為他是一個用我一個朋友黃志華先生一個著名的音樂評論人咧，佢講法就是在一個叫習作的時期咯，他要寫一些不同的風格的嘢，咁就所以 佢的確好似你啱啱講嘅呈現到兩邊嘅都會有啲咯。但我覺得佢去到街市，再去到後來麗的，再到亞視嘅年代，就慢慢可能建立咗一個佢比較佢自己好個人只此一家嘅風格。 呢種豪氣嘅風格，我就諗，因為電影世界我哋好中意講類型啦，即係有武俠片，有犯罪，有喜劇，有愛情。而家即流行曲，我哋成日都會話佢係情歌定係唔係情歌，但係呢種嘅豪情咧，武俠嘅豪情啊，喺而家嘅流行曲其實係好少見到。咁當時我想象就係呢個類型其實係好實正嘅，同埋佢個量應該好多。咁我好好奇，即係盧先生佢嘅武俠嘅呢個豪情啊，點樣展現喺佢嘅音樂作品上面？有冇啲作品係比較係佢好特色嘅咧？ 係啊，我自己覺得佢早期啲嘅代表作就係喺無線年代嗰啲，就係陸小鳳啦，譬如嘅主題曲《情與義值千金》，係 呢個 千金，我要好強調唔係一蚊。咁係佢早期嘅，即係豪氣乾雲嘅。但係都同時佢喺陸小鳳裏邊有啲插曲咧，都係一啲比較痴情嘅凄怨嘅，譬如好似叫《鮮花滿月樓》啦，《願君心寄取》啦，即係呢啲都係佢早期啲嘅無線嘅一啲作品咯。當然仲有一首。我當然雖然都是小學或者中一到啦，大概 你早熟啊嘛， 係啦，成日都不離口嘅就係難得一生好本領，係情關始終闖不過嘅小李飛刀咯。咁即係呢啲係早期啲嘅，但係我覺得我自己最中意就係去到佢去到麗的，其實街市都有，但係好短嘅歷史一家人電視，去到麗的時期嘅，譬如《天蠶變》。天龍缺嗰一系列嘅作品，我就覺得佢真係嗰種霸氣咧，又係我個人嘅睇法，到而家都係無出其右。 獨自在山坡。 剛才講習作期，會唔會就係喺佢第一間電視台工作嗰段叫習作期，定係還是係再短啲嘅？ 我應該話係可以話主要都係無線電視嘅年代啦，但係去到。我亦都好同意阿黃志華先生嘅評論嘅，就係佢話去到一套無線嘅電視劇叫做《殺手神槍蝴蝶夢》，佢嗰度有咧就片頭曲同片尾曲嘅，當時係比較特別嘅，通常一首主題曲啦，但係主片頭嘅就係《殺手神槍》，係一首快啲嘅歌，幽怨啲嘅就係片尾曲《蝴蝶夢》，但係都係講人生變幻啊，冇辦法捉住啲變人生啊，開始慢慢呈現到阿盧國沾先生嘅一啲人生觀啦，即係所以喺無線電視嘅後期可能已經慢慢成熟啦。咁跟住好快佢又去咗佳藝電視啦，點知佳藝電視好快就結業啦，就真係好呈現到佢筆下嗰啲人生變幻啦。 變幻係盧國沾先生一個幾重要嘅課題嚟，下一節我哋翻嚟繼續講。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一代詞人盧國沾，剛才講到啦，即係七十年代嘅詞壇係嘛，即係有叫做三雄鼎立嘅狀態啦。咁而個背景其實的確係同個流行歌有關嘅，就係當時其實電視係一個幾主流或者係流行文化嘅推手，可唔可以咁樣講？ 可以，我自己嘅個人嘅睇法都係嘅，因為粵語流行曲嘅所謂冇。中興啦，甚至有人會覺得係喺七十年代中就係好靠一啲好受歡迎嘅電視劇咯。而我哋黃沾先生同埋盧國沾先生都寫咗大量嘅電視劇，其實鄭老師都有嘅，但係相對佢兩位又多啲啦。譬如詹叔寫咗一啲一系列嘅翡翠劇場嘅主題曲啦，譬如《狂潮》《家變》，哇，《狂潮》百幾集。你哋唔可以想象我哋嗰時年代冇娛樂㗎，我每晚就係聽一頭一尾兩次，可能聽二百幾次咯。你可以想象，雖然即係唔係成首歌。但所以真係可以話係百聽不厭嘅，即係 起碼個 chorus 係不斷聽啦。 係啦，咁就譬如同埋啱啱第一上一次我哋都講到，咁佢用咗啲新啲嘅現代化嘅詞風啦，譬如《狂潮》，是他也是你和我啦，唔再係歌妹兄嗰啲咁嘅比較老套嘅寫法。 所以電視嘅主題曲係咪嗰時歌曲嘅？主要出路啦，我喺度諗緊嗰時聽，如果係收音機嘅時候，好似都係播緊英文國語歌為主，係咪咧？所以如果係廣東話歌，其實好強嘅一個輸出就係透過電視劇。 係啊，應該可以咁講，因為尤其當時電視可以話啱啱冒起嘅一個新嘅媒體啦，當時嚟講，同埋又係而家年輕啲嘅觀眾未必可能可以想象嘅，當時睇電視都係覺得好有型嘅，可以，因為一個好新興嘅嘢， 絕對係。 咁啊，所以變咗你電台。的確是的，74年可以話一個分水嶺，但如果又是我個人看法，其實是那個轉變不是 即係粵語歌興起唔係一蹴而就嘅，即係唔係突然間一夜之間就好好紅嘅。你如果睇翻啲金唱片咧，去到77、78年咧，都係好多都係英文歌咯，金唱片嘅。咁但係嗰個只係一個轉接嘅階段咯。咁但係電視的確因為佢係廣東話噶嘛，咁電視劇主題曲全部都係廣東歌，其實都唔係全，應該話其實都唔係好早期嘅無線開台嘅時候。最初都未必有未有電視劇主題曲嘅、 嗯嗯嗯。 如果我冇理解錯咧，第一首有電視劇主題曲咧，其實是一首國語歌嚟嘅。而第一首廣東歌的主題曲應該係阿秋官鄭少秋先生嘅《煙雨濛濛》。 嗯。 咁但係去到、嗯，所以變咗都係因為嗰時都未係好受歡迎，但係啼笑姻緣改變咗啦、嗯。再跟住去到《狂潮家變》、《書劍恩仇錄》等等一系列嘅電視劇主題曲好受歡迎，咁咪即係雙贏咯。電視又可以。更受歡迎，亦都多了一個新的媒介推動廣東歌。 答一句啫，因為我唔係好記得清楚，就係、是、例如電台某電台的中文歌運動大概係咩時候啊？ 某電台中文歌運動要80年代 㗎，80年代啦，所以係一個咁嘅過程。 係啦，大概88年㗎啦，應該嗰、個，因為佢哋覺得嗰時係比較多改編歌啊，80年代，因為80年代大部分都好大量嘅日本廣東歌啦，咁有啲人就覺得改編歌太多唔好。或者英文歌唔好，其實不過咁講都要兜翻轉頭嘅講嘅，因為佢中文歌運動其實都可以講改編歌嘅，要去到再90年代嘅原創歌運動先至話要原創 嘅。咁所以呢個就係70、80、90年代嗰個脈絡。 70年代當然有好多，其實大部分電視劇主題曲都係輝哥嘅作品啦，顧家輝先生啦，後來電麗的同埋亞視就係黎小田先生啦等等咯，其實都有好多原創嘅。咁不過的確有。好多係改編歌啦，但係我諗啲詞人對呢樣嘢對詞人嚟講，我覺得甚至係一個好處都唔定啊，因為佢可以同一啲原創，譬如輝哥啊、黎小田啊，佢哋合作啦。但係有時佢又要改編日本嘅歌啦，有時要改英文歌啦，咁嗰啲曲式風格都唔同啊嘛，俾到多啲唔同嘅空間佢哋去創作咯。 聽落即係嗰陣時嘅詞人係好多唔同嘅機會啦，咁但係亦都我聽到好，其實都好難啊。而我所知，阿盧先生其實佢唔單止一個詞人，佢仲係電視台裏面係好似係市場部，其實佢有工作，即係話會唔會係其實佢對於當時嘅觀眾啊，都要好有敏鋭嘅觸覺，因為你除咗喺歌詞上面要同唔同嘅詞人去切磋之外咧，其實你都要迎合大眾嘅口味，但係你又要有創新，因為下個禮拜可能有新嘅劇集，你又要有新嘅嘢搞出嚟，係咪一個咁嘅局面咧？可能 係啊，我諗因為其實。當時嚟講，就算電視劇集的性質都會變多元化了，因為其實早期又是很靠一些所謂外購的配音片集啦，去到70年代中都慢慢就本土化的製作都，咁所以佢要製作的電視節目的種類題材都多元了啦，咁所以呢些填詞人如果寫啲主題曲時候，就要考量埋呢啲劇集的內容啦、性質啦，佢嘅。target audience 所謂對象啦，係邊啲咯？所以因為咁樣，咁所以點解話係一個好好嘅習作期咧？ 係， 即係佢要適應唔同嘅品味啊，可以話。 我覺得對於流行工業，香港流行工業當時都係習作期。咩意思？就係、是、其實如果你睇翻流行工業歷史係咪國際裏邊，其實每一個地方嘅工業佢要去成長，一開始一定係臨摹嘅，即係佢要借、要挪用，我哋叫做挪用啦。去攞其他元素，但係個過程裏面咧係會有本地化嘅過程嘅，即係點樣去將佢變咗啲嘢。咁我哋就可能借咗其他人嘅曲式，然後就用本地化嘅字詞去寫啦。但同時間咧，你又會通過咁嘅混雜咧，又會創造咗某啲格式嘅。即係舉例，我哋電視劇嗰種開頭主題曲咧，一定係大開大放嘅。去到尾嘅時候嗰首咧，就一定係啊情情塔塔啦，開始即係要去內斂啲啦。呢一種其實都係當時慢慢塑造到去到而家，即係如果都仲有兩首歌嘅即係電視劇啦，唔係個個都有啦而家。但係都係保留咗呢種咁嘅格式啊，嗰陣時就開始咗。 係啊，好似你啱講嘅例子，正話我都若略提過，譬如陸小鳳就係啦，一個豪氣乾雲嘅主題曲，咁裏邊就有一啲情。我想話情情塔塔都係㗎啦，即係哀怨啲嘅一啲情歌，做呢個插曲㗎。咁就可以有唔同嘅風格咯。咁即係其實都係個市場會擴大緊咯。咁仲有譬如可能嗰時有啲日語配音片集《前情感受》，咁佢要寫一首勵志嘅主題曲㗎啦。咁啊，盧國沾先生咪可以喺呢啲地方寫主題曲勵志咯。有青春嘅勵志片叫《乘風破浪》，咁佢又可以寫呢啲正面嘅青春勵志片咯。所以佢係我諗有一個幾好嘅就係話，俾到一個空間佢哋去創作或者摸索自己。個風格喺邊度咧？咁啊， 個空間係有嘅，嗰間房啦，但係時間係好少嘅，據我所知。即係意思係咩？就係當時都係一個好蓬勃嘅工業期啊。 據我聽翻啦，即係可能佢嘅家人啊等等講，就係、是、盧國沾先生其實都係一個幾長時間工作嘅人嚟，非常長時間。 嗯， 即係呢一個我諗都幾寫照緊當時流行工業，即係普遍我哋話，即係一方面我哋覺得啊，點解好似詞人就係最明顯就係見到三個，但同時咧，其實佢哋真係產量係非常多嘅一個時期，當時就係一個咁樣階段。 係啊，我諗重要就係詞人一向，我諗到香港而家都幾乎都仲係嘅，就係唔係一個全職嘅工作嚟嘅。係，佢哋譬如有盧國沾先生喺電視台有工作啦，詹叔就又係廣告啦，甚至多妻嘅人啦，阿鄭國光老師係一個小學老師啦。所以他們都是用甚至用公餘的時間去寫歌詞，但是因為市場發展得很快，所以有大量的需求，那就他們三個我想是在這方面產量最多的，所以變了可以說時間不多，所以調回轉來看，今時今日看回也都不可以否認一點，會有很多作品是有些沙石，就用我們現在的術語可能叫行貨一點的， 但是那個時候呢幾個詞人咁樣啦，佢哋都係有唔同嘅工作啦。我想問嗱，黃沾對我嚟講可能會比較認識得多嘅。盧國沾先生咧，好似頭先阿 Eric 所講，佢係有電視台本身嘅工作，而且係做緊 marketing。其實係點解會揾佢去寫詞咧？即係而且係電視劇嗰時咁多產量，點解唔會去揾好多嘅詞人？去分別去做，而會集中幾個呢？ 可能因為當時第一就係嗰電視劇好像需求多啦，跟住佢哋見到啊盧，可能係盧生喺嗰度工作，見到佢中文程度好啦。 嗰陣時應該係宣傳部嘅，我哋 宣傳部。 宣傳部。 咁宣傳部嘅時候，嗰陣知道佢中文水平有翻咁上下啦，咪喺度要一啲金句啊，咁咪 幫埋手啦。 係啦，咁就係啦，問佢有冇興趣寫，咁佢咪寫咗咯。咁就佢就開始咗啦。咁佢自己亦都好有興趣，因為其實我諗有啲人觀眾或者聽眾都未必咁清楚嘅，其實盧國沾生自幼都係文學嗰個根底好高嘅，佢出自一個所謂狀元之家嘅，佢自細已經優秀庭訓㗎啦，咁即係我諗佢文學根底，佢未必係刻意將文學技巧寫入歌詞度，但佢已經消化咗好多嘢。 不過朱教授咁樣講咧，其實係我好有興趣有一個，因為而家係冇武俠劇嘅歌詞啦，我諗就算電影都應該依家冇一個武俠劇噶嘛，而要寫武俠劇嘅歌詞，在我嚟講咧，佢如果文學根底係唔強嘅話咧，係咪冇乜可能寫到出嚟？唔係，因為係咪你哋要睇翻咧成篇好似文章啊、詩出嚟啊，係全部啲用字好優美噶嘛？ 嗱，調翻轉咁講，我哋仲有武俠劇嘅其實 ，OK， 但係可能佢本身已經有連埋曬，即係歌啊等等一套我哋買翻嚟啦。但係同時間就係我覺得邏輯可能調翻轉添嘅，就係、是、武俠劇嘅呢個類型咧，其實又容讓詞人將一啲我哋話相對文啲嘅雅啲嘅字咧，可以填到入歌詞。即係你調翻轉諗，一個時裝劇講緊辦公室，你點樣填嗰啲竹林深處人家？ 獨自在山坡， 你寫唔到㗎。但係就係武俠呢個類型，反而又容讓咗呢啲歌詞可以入到詞，會唔會係咁咧？ 係啊，因為好似即係話講個現一方面就現代化啦歌詞，但係武俠劇因為古裝㗎啦，咁就所以可以寫一啲文雅啲嘅用字啊、遣詞造句啊，各樣都可以比較文雅啲㗎啦。咁就變咗。可以話又係即係話講嘅空間上面多咗嘅，即係有唔同嘅種類、唔同嘅劇集、唔同嘅劇種。咁反而我諗點解我哋可能唔講咁耐武俠劇咧？我自己成日都覺得盧國沾先生呢方面係有一個好獨特嘅風格，尤其去到即係話講嘅麗的年代，就其實金刀情俠其實喺佳藝電視金刀情俠已經佢嗰人生變幻寫入去啦，但係都未有嗰種霸氣咯。我覺得去到天蠶變天龍缺，即係去到麗的電視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話。用咗呢個機會，獨自在山坡，就喺辦公室啦，唔使喺酒店啦，咁樣就係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可以將佢自己嘅霸氣通過武俠劇，因為你如果寫到時裝劇，你好難霸氣嘅，最多係無奈啊、哀怨嗰種咯。但係呢啲劇就俾佢又可以發揮佢呢方面所長啦。 我覺得即係呢個類型係當然我哋冇一個人係真係武林高手啊，但係其實呢、這個。令到我哋嘅想象空間大咗好多，因為我哋可以，我呢首歌我係呢個門派，我呢首歌我係呢種武功，你點諗都得嘅。咁所以你可以一時就係即係霸氣，一時我就係、是、啊，我要雕花嘅。咁呢個係係咯，好有空間。 因為盧國沾先生即係剛才講到，可能 家庭背景上面有一種文人系統。咁佢接受現代教育啦，即係中大新聞啦，咁佢落嚟啦，然後導致到佢夾雜住兩種底韻，就係、是、一種叫做文學嘅底韻，再加上現代化嘅一個過程。但我想問嘅就係、是、有陣時候我哋而家都會翻轉去睇咧，有陣時候可能會誤會咗嘅，即係例如黃霑先生嘅詞同盧國霑先生嘅詞都係寫武俠，佢哋當中嘅嗰個差異又容唔容易講清楚咧？ 我都覺得可能。有時未必都會有重疊一啲嘅，但係起碼譬如好似詹叔係比較中意執著佢嘅地方，就係嗰啲愛恨交纏啦、情仇兩不分、愛中偏有恨嗰啲啦。但係呢啲當然都係武俠劇嘅成常見嘅主題。但係去到盧國霑，尤其佢比較代表性嗰啲作品咧，佢係好似啱講咧，佢係嗰種霸氣唔認命，挑戰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但係膽小非英雄，我決不遂命數。呢一種咧喺詹叔嗰種，佢又反而佢將個著墨點擺多喺愛恨前面嗰邊咯，佢唔會去再與天比高咯，只要同你繼續談情得啦。 講到談情咧，下一節翻嚟即管講下盧國霑先生嘅情歌與非情歌。繼續學人沙龍，我哋講下一代詞人盧國霑。咁啊，因此要請朱教授嚟慢慢傾啦。當時咧，其實70年代去到80年代啦，流行工業好得意嘅，通常就係咁。我哋話百花齊放又好啦，但係咧，其實佢有一個我哋叫做 standardize 嘅過程，即係好多嘢咧會將佢格式化嘅。因為嗰樣嘢一賣錢，佢工業嚟噶嘛，所以個商品一賣錢就大量生產噶啦。70-80年代都算是叫做情歌泛濫的一個階段，可唔可以咁講？ 都可以的，但係其實我覺得一路以嚟，就算你50-60年代都是很多都是情歌嘅。 O K， 都雖然可能低下階層的歌都有很多，咁但係一路以嚟，甚至到今時今日，可能都是情歌主導多啲嘅。當然我哋最近有人研究，就是近呢幾年開始出現啲變化啦。咁無論其實電影可能都是啦，咁啊多咗一啲社會議題啊等等嗰啲。咁但係70-80年代的確是情歌主導啦，唔好話泛濫啦。但係我自己咁講嘅時候就，我其實冇乜反情歌或者覺得情歌一定不好的、我成日都引用阿潘元良先生有一個講法，不是情歌太多，是好的情歌太少啫，即係只不過係同你話，因為很多是行貨、商業要求咁，所以出嚟都是愛愛愛啊、慘慘慘啊嗰啲咯。但係起碼喺一啲優秀嘅詞人裏面，起碼喺佢哋有用心寫嘅裏邊嗰啲情歌咧，都好有自己嘅對愛情啦、對生命嘅睇法擺入去咯。 其實咧，我盧國霑其中一首嘅情歌咧。我是估不到是他寫的。 哪首呢？ 愛是這樣甜。 哦，為什 麼呢？不是，因為 你一看的時候呢，你會覺得這首歌是跟他以前的風格是完全不同，你覺得是應該第二個詞人。同埋呢，我估不到他會寫得出。 即是太甜了嘛。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紅的臉呢，是不， 因為 你完全想象不到。 因為這首是個人故事嚟嘅，據我所知， 寫俾盧太嘅應該係。 係啦，所以嗰個甜咧、 okay ， 甜到你跌嘢。 係，甜到線，甜到漏。 因為嗰係咯，應該係寫俾盧太嘅一首歌。 係啦，仲有幾首都係有早期啲冇咁甜嘅，但係都係比較正面啲嘅，譬如《情如重拍》啦，阿欣嚟嘅唱都係一隻《情如重拍》咁堅貞，唔怕大雪咁樣咯，都係應該係都係寫俾盧太嘅。咁即係因為阿盧國霑有一個講法咧，佢話創作情歌有個口訣嘅喺佢裏邊，就係、是、要常常見面，心靈溝通。咁但係正正因為我諗流行曲係單戀、失戀、苦戀嘅多噶嘛，所以正正佢就啱調轉嘅，大部分嘅歌都係不能溝通，就算見到面都不能溝通，或者不能見面，咁就去寫嗰啲咯。但係愛是這樣甜就係、是。常常見面，心靈溝通到啦，所以咪甜到漏咯。 我諗即係我聽咗好多情歌嘅表達啊、風格啊，同埋到而家都仲係咁啦。但係一啲譬如我翻查資料，有一首叫做《螳螂與我》，即係都係盧先生嘅作品，係其實佢係講反戰嘅。呢樣對我嚟講就係而家當然啊，周圍都好多戰火啊、盛盛啊，就會有感覺。當時其實係咪都會受世界嘅潮流影響咧？定係喺一個咩嘅情況下？點解呢個咁擅長寫情歌嘅人，其實佢又會寫一啲咁社會性嘅歌詞？ 因為應該阿盧生自己喺專欄裏面都有提過嘅，當年嘅專欄裏面都話佢覺得就係個主流樂壇只可能係太多情歌啦、主要都係情歌，需要多啲唔同嘅種類，所以佢就係《螳螂與我》其實係佢推動嘅一個 運動，其實叫運動有啲特別嘅，因為佢呢個叫嚴格嚟講係個一人運動，係佢隻好似螳螂與我嘅歌詞講，佢隻手獨力去推動嘅呢個運動。佢就當時佢嘅講法就係佢逼啲監製嘅，係收佢三首情歌嘅話，要收佢一首非情歌。即係佢係佢話已經去到83年，跟住84年左右已經進入一個佢叫做勢不低頭嘅階段。佢一定堅持，你唔好揾我寫係就。如果你收我三首情歌，你要收我一首非情歌。咁《螳螂與我》就係嗰個第一炮咯，可以話係經典嘅作品啦，變成咗。 但係即係事後睇翻，呢個究竟係一個好嘅比喻定係唔好嘅比喻咧？以螳螂作為一個擋車嘅，即係咪你即係你要去逆住個潮流喎、哦？其實呢個仲一個人喎、哦，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好難做到嘅事情。 係啊，我諗唔知係咪。預言都係我記得當年有啲詞評人啦，一個好著名嘅填詞人都曾經喺佢評論都講過咯。可能有啲反諷嘅，最後佢話可能經歷咗咁多嘢之後，佢都諗起一句，佢就係螳螂擋車呢句，即係螳臂擋車，唔好意思。咁即係話我唔知阿盧生有冇呢啲咁嘅寓意啦，定係咁啱啦？ 自嘲 啦，定係自嘲啦？但係起碼。我覺得起碼，但對我嚟講啦，可能個現實就真係螳臂擋車，最後當然好快就係、是、都係個潮流繼續掩蓋咗啦情歌，但係起碼我唔會覺得盧國沾先生會覺得自己一個螳臂咯，佢嗰種霸氣，佢種堅持，佢其實喺一個所謂無聲無息咁結束咗之後，非常高運動。仍然我覺得佢有部分嘅作品都係堅持呢個信念嘅。 但係當其時咧，能唔能夠掀起到？一啲嘅涟漪出嚟咧，因為咧，我代翻入去詞人嗰個心裏面去睇，其實佢都唔會中意寫同一個題材，寫得太多次噶嘛。其實大家都好想把握呢個機會，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嘢。其實有冇人試過都響應啊？同埋嗰時候非情歌嘅情況係咪多咗好多咧？ 我個人嘅印象就唔會覺得真係多咗好多啊。其實有人會好欣賞嘅，如果冇記錯又係話。詹叔啊，黃詹都曾經，據冇記錯嘅話係寫過一張全真啊，好似定咩俾阿盧國沾先生嘅，即係總之就同阿盧國先生講，就係話佢好欣賞呢首歌。 嗯， 你行緊一條之前人冇行過嘅道路。 係， 不過詹叔都可能 佢自己唔行。 係啦。當然佢都有啲非情歌，但係唔係呢一類啦咁樣之類。但係所以我諗《螳螂與我》係比較受歡迎嘅，即係有一個 noise 嘅所謂，即係可能有人受多注目嘅。但係去到第二炮，好多人已經講咗叫小鎮，係盧冠廷先生嘅歌。原名應該叫英飛小鎮嘅，但係出街嘅時候變咗小鎮咯。因為我諗盧冠廷先生都兩位都係盧生，阿盧冠廷先生嗰個風格啦，比較曲式啦，唱腔都比較前衞嘅。咁所以嗰首歌裏邊咧更加俾人嘅感覺係嗱，冇咁易一般嘅樂迷接受啦。所以好多好似《螳螂與我》係有一個聲勢，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去到小鎮就已經。即係降低咗啦。當然佢仲有一系列嘅作品，好多人將佢歸類入佢嘅非情歌運動嘅之後，譬如《樹難重命》啊，等等聽個名字大家傲骨啊，譚校長都有啦。咁即係呢啲都係佢有啲佢嘅心聲咯，可以話。 不過有陣時係好得意嘅，即係嗰個得意就係在於另類嘅詞究竟係應該俾翻比較前衞另類嘅歌手，定係俾大明星偶像？你以為是比偶像會好啲，但係可能更加因為佢個偶像文本啊或明星文本太強咧，佢反而出唔到嚟嘅。但係你擺翻個另類嗰度咧，佢可能當時因為另類加另類就係繼續另類嘅，或者更加另類。但係佢嗰個細水長流咧，又會成為咗另一種另類嘅即係詞作嘅歷史裏邊嘅一個經典。因為好多好多咁嘅情況都會出現。 係啊，所以變咗有時好特別啦，就係。盧國沾先生寫嘅好多呢啲電視劇主題曲咧，尤其是後期嗰啲代表作咧，我覺得都係麗的同亞視咯。有時佢用嘅歌手未必係最紅嗰啲歌手嘅，因為無線當時都係一台 主流啦。 咁就變咗，反而就係咁。我可能係我個人嘅偏好啦，咪更留意啲歌詞咯。個歌手我未必好熟嘅，未必識嘅，係新人嚟嘅。譬如當年羅家良先生嘅一首《秦始皇》，羅家良啱啱出道， 大地在我腳下， 大地在我腳下，國計掌於手中，嗰啲最後一句捨我誰堪誇，哇！嗰啲氣勢，但反而羅家良唱。我不是很識羅家良，反而可能更加留意多了個歌詞咯。有時有啲咁嘅好有趣嘅。 我哋咁樣講，我一直都喺度諗緊呢首歌究竟係邊個作？但係你頭先講佢嗰種霸氣咧，我其實係即刻諗到阿羅嘉良呢一首嘅《秦始皇》呢一首歌，咁都好個風格喎。同埋頭先所講《傲骨》，佢就算係飛情歌嘅時候，都係寫翻呢個霸氣風格。嗰段係咪都係就係佢嗰個霸氣？自我即係嘅一個獨特風格嘅， 我諗都係，因為佢去到麗的咧，其實佢年代已經係佢經歷咗街市倒閉之後啦，去麗的咧，因為人生好多高低啦，咁佢其實佢天蚕變佢嘅年代，佢已經話差唔多係一種叫戰歌嚟嘅，即係要去挑戰無線嘅領導地位。點跟住另外佢一首代表作《大地恩情》，就係當年嘅一個麗的電視嘅一個千帆並舉，跟住令到無線喺黃金時間嘅劇集要去。不是腰斩的，而是轉了去星期六去播的，是相對地很成功的，但他一直都是有這個心態，可能就是說要挑戰一個巨人，要打巨人，所以他將這個心態放在天蚕變天龍決，其實他一系列的作品咯，到飛情歌運動，我想他都有類似的心態，就是他要挑戰這個情歌泛濫的樂壇 主流， 是的，他主流。 我感受到一種很有文人的使命，或者是一種甚至乎是豪傑的責任感，佢唔單止係講緊係歌詞上面、文字上面想領導一個新嘅潮流，佢睇緊嘅仲係譬如喺電視台呢一啲唔同嘅呢個領域裏面點樣去突破呢，點樣去做啲新嘅嘢呢，甚至乎係個世界觀，我點樣去講啲有意義嘅嘢呢。但係佢同時係照顧緊大眾㗎喎，因為我寫三首情歌，你俾我寫一首飛情，咁呢一種嘅豪傑情懷，我覺得係即令到文化歷史上面佢嘅嗰個意義會更加大嘅。 係啊，完全同意。所以有啲好多佢嘅 fans 啦，我都係其中之一啦，都尊稱佢做盧大俠啦，即係佢就真係有呢種大俠嘅心態嘅。咁所以就算我就係話佢飛情歌運動當然唔係完全成功啦，點話掀起咗一啲咁嘅對大家對飛情歌嘅睇法啦，甚至我覺得佢自己後來嘅作品，呢個可能係我又係我一廂情願嘅咋。咁就係佢啲作品裏面，譬如一啲武俠劇。譬如我自己嘅一個例，印象中冇記錯叫《瓶中合影錄》，咁裏邊嘅主題曲叫《醉痴一仗》，就係講一個當然係好似武俠嗰種打啦，但係我覺得佢係講緊自己打緊呢個醉痴嘅一仗嘅。有一首叫做《愛的懲罰》，即係太愛一樣嘢，點解會變到遭到懲罰咧？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夫子自道嘅，所以我自己又借用咗一個傳統嘅宋詞嘅評論嘅時候，又講到嘅一個評一個著名詞人辛棄疾嘅。嘅一個講法嘅，話佢係肝腸似火，色貌如花。佢有時候你喺一啲寫到好似色貌如花或者情歌嘅裏面咧，將自己肝腸似火嘅醉痴一仗啊，都可以擺咗落去咯。所以我諗呢個就係嗰種大俠嘅心態。 所以另外就係、是、亦都有一個佢好多即係我哋叫 title 啦，好多嘅嗌法，詞性係另一個啦，即係都係有一種咁嘅狀態，就係話佢外表其實好似好沉著嘅，但係裏邊係好似都。幾多嘢滾緊 嚟啦，肝腸似火 去出嚟，所以呢個都係幾值得我哋去講，即係話佢喺嗰個叫做文人係嘛俠氣嘅外表之下收埋，佢又有一種好細膩嘅情感，即係呢一個就係、是、我諗成就住當時嘅佢嘅一種咁嘅地位啦。 係啊，同埋將自己嘅意思完全表達喺歌裏邊。但是又不失那個商業情況呢，我覺得這個是當其時可能大家詞人都挺想做的一件方向。 其實講盧國沾先生呢，他人生裏面都有幾多的起跌的，我們下一節回來呢，即管講下他的不同起跌怎樣在詞作裏面表現出一些哲理，下一節繼續。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一下一代詞人盧國沾。剛才咧講盧生咧，其實佢嘅人生咧有一個經常都會用到嘅關鍵詞去描述佢嘅，就係關於變幻。即係例如剛才講緊喺唔同電視台之間啦，即係我諗都唔知有幾多人係可以喺咁嘅位置喺曬三間電視台都經歷過啦。然後佢身體嘅狀況啦，佢喺詞界裏面嘅嗰種從習作期都可以叫係即係叱咤風雲嘅一代詞人啦。即係如果你唔夠嗰個底氣，你點樣可以推動一個個人運動係一個非情歌運動？其實都關個江湖地位事噶嘛。其實變幻都算係盧國沾先生一個幾長時間探索嘅詞作主題喎。 都可以咁講啊，其實佢最早期嘅一個金曲啦，每當變 每當變幻時就係咁啊。 我當時都係朗朗上口噶，當然未明白佢嘅意思啦。咁就慢慢成長，唔同嘅人生階段都會講每當變幻時，便知時光去啊、 嗯。 其實佢一路我諗之後加上佢真係經歷咗好多高低低無數嘅變幻咯，所以佢去到甚至去到麗的電視嘅嗰啲電視劇主題曲咧，好多都係講變幻，譬如戲劇人生啊嗰啲都係即係講到人生好多變幻，佢就冇辦法。可以掌握啦，但係佢又點樣仍然都可以不失傲氣咁去面對呢啲嘢咯，所以變成咗佢唔係咁唔喺武俠劇裏邊，但係反而喺一啲時裝嘅肥皂劇啦，甚至譬如聽個名《浮生六劫》呢啲都已經好啱寫佢嘅作品啦，即係佢呢一類嘅作品裏邊又可以展現到佢另外一種對變幻嗰種。既無奈，但係又唔肯服輸嗰種風格咯。 明日話今天 都係 講變幻，都亦都係佢咯。 佢就比較正面少少啦，即係可以話要叫我哋捉緊目前咯。 如果我去問阿朱教授，阿盧國沾佢個人生觀咧，有冇反映喺歌詞咧？嗱，我或者我先咁樣講，因為咧，我心目中去諗咧，有一啲嘅創作咧，其實好受。佢嗰個載體咧去限制嘅，例如我以前都做過廣告啦，但我自己覺得咧喺廣告嘅創作裏面咧，其實個限制係好大嘅。 嗯， 係啊，客户嘅要求啊，字嘅大細啊，你幾時要講佢嗰個產品啊？而我開頭會覺得歌詞都係其中一樣，因為佢 melody 嗰個歌手嘅形象其實都已經局限咗嗰個情況。但係點係咪真係可以好反映到自己嘅人生觀係歌詞？但係我哋頭先一路講嘅都係講嗰種霸氣係可以佢反映到喺度。咁啊，盧國沾先生嘅詞係咪反映緊呢一樣咧？例如變幻， 我諗都係嘅，因為可能譬如即係話講嗰啲肥皂劇啦，如果係去到麗的或者亞視嘅年代，都係好多呢啲，佢就將佢呢個捉咗呢個肥皂劇裏邊嘅一啲變幻呢個部分，去著墨更多咯，而且。另外一個可能是優點啦，事後睇翻佢當時喺麗的電視，跟住後嚟亞視，都是一個挑戰巨人嗰個角度，所以變咗比較悲情啲嘅又得，去堅持嗰種傲氣又得，跟住仲要因為麗的電視嘅時候已經係比較佢要去嘗試唔同嘅劇種啊，去希望可以吸引多啲觀眾啦，咁所以反而變咗盧生又可以寫一啲青春愛情劇。又有青春偶像劇，譬如 IQ 成熟時啊等等啦，但係佢一寫武俠劇又得啦，跟住呢啲佢，所以變咗佢喺唔同嘅作品裏面都對我嚟講咧，佢都係有一個比較完整嘅個人風格可以呈現到出嚟咯。咁呢個可能亦都因為係啱啱就係個電視劇或者電視台嗰個位置係個弱勢，俾到一個優勢佢嘅。 係， 我覺得即係永變幻係一個好永恆嘅題目啦，本身已經係。咁一個咁樣嘅咁有創作力、咁有傲骨、咁有諗法嘅人，其實佢我好奇就係佢到最後嘅時候咧，即係因為創作係一生噶嘛，但係佢都有停步嘅時候喎。究竟佢喺嗰個所謂創作上嘅晚期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做緊啲乜嘢咧？佢有冇啲嘢係嘗試咧？佢係咪有冇失望嘅時候咧？有咩令到佢停下來？ 我諗其實佢飛情嗰個運動個效果唔係咁好，佢。我估個人估計啦，可能佢都有少少失望啦。而家的確係咁啊，因為佢要逼監製收佢飛情歌，咁咪慢慢少越嚟越少監製揾佢啦。調轉，而家佢嘅傲骨佢係唔會妥協嘅，所以佢後來都仍然有啲歌咧。如果咧係佢後期啲亞視電視劇嘅主題曲啊，譬如《冒險家樂園》啊嗰啲係張立基唱，咁嗰啲都係佢都仍然講話呢度係其實就係我覺得佢有少少比喻，可能我又係我啲傷情語，比喻流行音樂個。工業嘅，一堆一聚啦，即係變咗你唔識人啦，你唔咩就討好唔到監製就唔得啦。咁其實佢喺呢啲唔同嘅歌裏面都仍然有呢種信息擺入去咯。所以我自己用咗好多年前，我用咗佢早期嘅一首《湖海爭霸錄》裏面嘅兩句去講佢嘅心聲嘅。誰能一笑任屈辱？斷劍拋路旁咯。所以其實佢喺八十年代中後期個產量已經越嚟越少噶啦。第一，我諗佢唔願意寫佢自己唔想寫嘅歌啦。監製調翻轉，怕咗可能又唔願意揾佢啦。咁就變咗又要有咁嘅情況咯。所以變，但係喺八十年代後期都仍然有嘅。譬如佢有啲幫蔡楓華又寫咗《叛逆》啦。都幾配合到歌手形象嘅。翻我前兩節講過，因為當時蔡楓華亦都。 好多人唾罵啦，咁等等。所以有時佢有呢啲傲骨，但係無可避免就係螳螂擋螳臂擋車啊。因為個流行工業、音樂工業都係需要一啲咁嘅主流歌。 但係流行工業亦都係一個我哋叫做好龐大嘅一個工業。意思係咩呢？你總係會有強勢、弱勢、主流同長尾啦，即係有啲其他嘅東西。每個人有唔同嘅崗位。盧國沾先生，如果我哋回顧佢嘅人生，佢嘅成功，剛才朱教授講一句，我覺得都係好厲害，就係佢嘅弱勢係佢嘅強勢，即係身處於弱勢，但係因此先能夠做到佢嘅強勢。因為你諗下，如果你喺個主流度，你講咩變幻啊？你係控制緊個市場啊嘛，你控制緊個方向，咁冇變幻㗎。當你喺度即係喺度凌弱緊、欺凌緊其他嘢嘅時候，你冇得講傲骨㗎，你冇覺得講嗱點樣去面對嗰個世界。所以有陣時佢工作上嘅崗位置身咗喺一個相對弱勢嘅一個位置嘅時候，反而令到佢嘅詞作或者佢嘅人嘅角色更加明顯。剛才有一個字都未提到，就係、是、其實有某種嘅蒼涼感。蒼涼感其實都例如你睇嚟變色龍都係有嘅，即係嗰種蒼涼感就係你發覺佢啊，好似佢係好似唔認輸嘅，但係唔認輸其實佢知道自己係會輸，先唔認啊嘛，即係唔認嘅即係我知道輸，但我唔認。呢、這個都係盧國沾先生裏面幾強俾我嘅感覺嚟。 係啊，啱講，譬如人生與命運，原是一天百變，佢完全知道㗎。或者佢面對啲變化嘅時候，佢冇辦法去捉緊，冇辦法決定控制自己命運嘅。但係譬如去到後來咩浴血太平山，佢仍然見到命運嘅時候，佢話佢天生我志氣傲，絕對不需你同情。即係又係佢不斷都係反覆，甚至可能佢用歌詞去勉勵自己，唔可以要堅持落去。所以呢樣你阿 Louis 啱講得好好嘅，就係話佢咁嘅環境之下，令到佢咁樣去寫到呢啲歌詞。但係我自己要想強調就係佢要有佢嗰種傲骨、性格、堅持。有時調翻轉，如果我喺嗰個位置，我會擔，我會話：哎呀，我真係慘啦，我成日被迫害啊。咁啊，可能係另外一種風格嘅，但係就唔係呢一種咯。但係嗰種可能喺。反而主流的流行曲是比較多的， 是自怨自艾、 自憐、自憐、自虐，甚至是吧？ 不過我在想呢，就是盧國沾先生，我們說他做會有做宣傳，幫個電視台，其實呢他這一種的風格，我如果不是朱教授去分享的話，其實我完全沒有一個感覺是知道盧國沾先生是霸氣、傲氣、傲骨，即係呢一個體面，但其實我會覺得咧，其實應該會幾受市場嘅喜愛喎。如果你翻嚟而家，我覺得係更加會喜愛呢一種嘅叛逆。我有我自己堅持，諗翻我自己嘅初心。我喺度諗緊就係、是、佢欠缺就係宣傳咗其他嘅劇集，宣傳咗嗰時佢冇宣傳自己，所以嗰個非情歌運動咧，都可能係因為咁樣。如果佢宣傳自己多啲嘅話，話唔定個成效真係可能會好啲。 我又唔肯定嗰陣時係咪叫做唔宣傳自己。 嗯。 因為始終個世界任何工業、任何市場都係有80/20法則嘅。 嗯。 咁我唔係講緊產量啦，而係例如雖然我哋話三強鼎立啦，但係黃沾先生嘅嗰個光芒亦都係真係好殘眼嘅。 又好殘嘅。 係啦，咁有陣時嗰個位置就係、是。正如當時揀係咪兩大電視台，亦都係有人會就係專登就係睇20嗰、那個，以嗰個作為佢嘅品味嘅咁。我覺得當時有咁嘅分野，就算剛才講話顧家輝、黎小田，亦都係咁樣嘅一個咁嘅分野。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係咁，但係就係反而係我哋話點解要去學人沙龍去講詞人或者講歌詞，有陣時就係、是、透過呢啲我哋嘅重塑或者探索，其實反而係揾翻一啲我哋可能忽視咗，即係當時忽視咗，但係。經典就係佢通過時間，其實慢慢會留翻低，我哋就揾翻一個可以去欣賞咁樣。講到盧國沾先生嘅晚年嘅，即係比較後期啲嘅作品，應該咁講，其實佢都算都比較40多歲，係咪就開始停產啦？ 就因為身體唔好啦，入咗醫院之後，應該佢已經冇乜作品㗎啦。咁就去到我諗，如果冇記錯，2000多年之後，都仲有一首作品係最後期出版，都係電視劇主題曲嚟嘅，叫《沒有半分空間》咯。我自己一篇文都提過，其實幾諷刺嘅。嗰首歌叫做《沒有半分空間》，好似 對一個一代詞人嚟講，我覺得佢仍然好有創作力嘅。咁但係可能因為個時代已經唔同咗啦，需求唔同咗啦。我記得黃子華先生嘅詞評都講過，呢首曲嘅曲式個複雜性可能亦都未必好適合盧國沾先生寫啦。即係個時代唔同咗之後，真係沒有半分空間啦。可能因為 講又講，其實曲式同詞人咧有陣時候都真係有一個叫做我話時代巨輪又好乜都好啦，就係、是。有陣時候有種慣常的曲式嘅，當曲式嗰個範式轉移咧，又真係會洗一洗牌嘅喺詞人嗰度。其實盧國沾先生都算係經歷過嗰段時期，即係一個曲式轉移，然後慢慢又好似唔係好啱佢寫，都係有咁嘅情況。 係啊，如果你譬如好似用翻正話例子，秦始皇《天壇變》嗰啲，都係一啲比較精簡嘅曲式啦，即係唔係話唔複，所以變咗 AABA 咁樣之後，好容易俾佢佈局，去推到咗情感最高峰咯。後來嘅曲式變得越嚟越複雜，咁啲霸氣唔可以霸咁耐噶嘛，係咪啊？唔可以嚟嚟去去兜兜轉轉嗰啲就唔係霸氣咯。所以真係可能時代唔同咗啦，真係。 我諗我哋即係我自己啦，對一啲事不與我嘅嘢咧係特別有感覺嘅，因為佢。那個未完成啊，嗰個運動，所以你會覺得其實我覺得盧先生就係因為佢去到後來有啲事不與我嘅情況出現，令到有啲嘢需要延續。我覺得呢個精神反而係我哋今日譬如睇翻，因為歌詞其實一首一首咁去，亦都睇到個時代嘅一步一步咁嘅變化。我覺得呢個好有意思。 所以嗰種蒼涼感亦都出現，即係一代嘅詞人就係咁嘅意思。即係我估我哋講盧國沾先生講嘅詞作，講變幻係主題，但係唔好唔記得。總是陪住身邊人，亦都係佢嘅精神。下一次繼續學人沙龍。